卷土重来。卷土重来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失败后组织力量重新猛扑过来。卷土是指人马奔跑时卷起的尘土。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杜牧写的《题乌江亭》这首诗。诗中写道，胜败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，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故事是这样的，秦朝灭亡以后，项羽和刘邦为了争夺天下，开始了长达4年的战争，历史上称为楚汉相争。当时项羽手下一支最精锐也是他最信赖的部队，是他和叔叔项梁在吴中一带组织的8000子弟兵。这些子弟兵中有许多是他们的好朋友，十分的勇敢善战。项羽就是以这8000精兵为基础，逐渐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。根据当时的形势来看，项羽兵力强于刘邦，本来可以打败刘邦的，但是他没有知人之明，刚愎自用，轻敌骄傲，结果在垓下中了刘邦手下大将韩信的埋伏，吃了一个大败仗，手下的10万名楚兵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最后只剩下8000江东子弟兵守在他的身旁。项羽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，带着江东子弟兵突围往南逃到了乌江。这时前有浩瀚的乌江，后有韩信的追兵，在他的身边只剩下了28个人。在这危急的情况下，乌江亭长撑着一只渡船靠岸，对他说，江东虽小，但仍有千里之地，还可以在那里称王。现在只有我这里有船，你赶快过江，汉军就是追到也是无法过江的。可是项羽不肯上船，他苦笑着说，这是老天叫我死，我怎么能渡江而走呢？况且当初我带领江东8000子弟渡江西进，如今没有一个人活着回去，即使江东父老可怜我宽恕我，我又有什么脸去见他们呢？说完，他把自己的马驹送给了亭长表示谢意。当汉军赶到，项羽又连杀数10人，才在乌江边自刎而死，年仅31岁。后来唐朝诗人杜牧有一次来到项羽自杀的乌江边，想起了项羽和他的8000子弟兵的英勇和失败，十分的感慨，也十分的为项羽惋惜，认为项羽当时如渡江而去，也许还会卷土重来。于是在乌江亭上提了一首诗，其中有2句就是，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